有事且报恨，如此无可不伤情。万里寻寻君情去，何劳与也叹难量。尘缘里带领着君速报家乡，看君郎万种凄凉，千般寂寞，一心似醉，两泪如小星，出岭略路迢迢，涉水登山那段经，好容易盼到行宫，谢绝全体凄风渡残情，剑阁中有怀国美，唐天子听窗外不住的叮当，单坐下声，忙闻到外面的声音，却是何物也，高林失踪，林中一点安下金，这君王一闻此言，长吁短叹。 断肠人情断肠生啊。 可儿真冷清寒，我红罗帐里一个儿不沉玉碎，埋黄土堆中连理枝暴雨摧残，分左右比鸟狂风吹散各西东，了今生碧河无情，祝还无日但只愿泉下追随伴雨融，了方清此事长乐归月殿，早知道半途而废，又何必歇行，悔不该兵权错付，将一子悔不该，国事全凭你纵兄，细思量都是奸责，他把国务真冤枉，别说妃子你情长，众三军何仇何恨，何情作对，可亏我想报你的残生，也是不能，可怜你夕阳魂也绿，随风散却是我血坠天寒，雨之情痛淋漓，直等等的星眸，得知之后是战兢兢欲啼惨淡淡的花容，眼睁睁既不能救你，又不能替你呀，悲痛痛将何以酬情，又何以对情，最伤心一年一度梨花放，从今后一见梨花一场情，我的妃子啊，也是 叫我追回心情已经起。唱的好与坏呢，还接着给您唱一段金派的梅花大鼓昭君出塞，希望您呢别出去，您呢照顾点我情绪，我还自信点。好，下面就伺候您这段昭君出塞。 光明。